谁人让窗纱敞开，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，一丝丝渗进怀内，缓缓地轻轻亲我，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。在我心轻抚我的心，仿佛取替你的吻，吻在唇上似真，飘忽到已襟，无意曾共抱紧，枉有千言万语歌，枉有千行情。从前地方只得失望，枉有千言万语歌，枉有千行情泪淌，你为何令我绝望？留在枯萎的爱，只有忍耐，余悸不再来。一天天过去无奈，年年夜雨又再来，湿透的我是傻还是你？唇上似